法例规管，佢会考虑加入政纲。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话，过去一晚俄军发射巡航导弹攻击基辅郊区一座兵工厂，指嗰间工厂用作生产和维修远程防空系统和反舰导弹。外国通讯社报道，遇袭兵工厂位于基辅国际机场附近，工厂生产的导弹可能被用于袭击俄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俄方早前话，莫斯科号因为火警导致舰上弹药爆炸，在拖回港口的途中沉没，起火的原因仲调查紧。重复新闻提要：本港新增946宗确诊，是近两个月以来单日首次回落到三位数。政府今个月26号起扩大上门接种疫苗服务到全港，为长者和行动不便的人打针。人民银行宣布今个月2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 个百分点。六合彩的消息，搞出号码是21、25、30、36、37、47，特别号码是42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1260多万，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09万几。环保署公布最新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方面，是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渐转多云，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详尽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卫生署方面是招聘科学主任，负责化验室服务，这个是公务员职位。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投资推广署招聘经理，分别负责企业服务和初创企业。高级行政助理负责企业服务。教育局招聘项目主任，负责训育及辅导。研究助理负责与常会幼儿语文。教学助理要是文凭程度。临时学位教师和临时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秘书处招聘行政助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泳季。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抗疫就好像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老婆，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就到了，你想要什么礼物？ 知我心者，老公也。现在足不出户都可以买到生活用品、食物储备，甚至是外卖。买嘢又不一定要同人哋逼，你看我精心策划的购物清单。 哇，这么多的，

出咗去，咁都要消費下嘅，隔咗咁耐。 哦，有消費券係嘛？ 唔係，都唔係完全關事嘅，不過都隔咗咁耐，都要出去，點都唞下嘅，都要出去行下嘅。咁啊，條街真係多咗好多人喎、啊，嗰啲網紅咖啡店咧，直情係排山倒海啊！啲人我感覺到。 哇！你講呢四個字，我有啲驚，我驚你中招啫喎。 我咪啲人排山倒海啫，我嗰只咯。 即係你遠觀嘅。 唔係，因為平日我住嗰個地方都好多人，好多網紅店啊，好多人喺度即係行出行入噶嘛。 係。 哇！今日簡直係咧潮水式咁樣啊，簡直係。 會唔會因為你喺度啊？你都係 KOL 嚟噶嘛？ 唔係，咁始終我唔係我多咗好多咧，係啲後生妹妹咧成扎咁樣走出嚟，有啲後生哥哥真係梗係追住啲妹妹啦。 係。 於是乎真係好成條街都好多人啊，唔係講笑啊。 嗯，唔係嗰啲咩鏡粉之類嗰啲係嘛？ 絕對唔係。咁我覺得。今日咧個氣氛，大家都覺得，因為又跌破咗一千樓下嘛，過咗三位數字都得翻。咁、大家我覺得個感受係即係，喂，係時候翻翻出嚟咯，嗰種感覺好強嘅。 係啊，同埋咧，我點樣講話？今日星期五，但係你知係紅日嘅第一日，嗱叫做過完啦，仲有三 day 咁長，即係72小時咧都係紅日嚟嘅。 系啊，仲有一样嘢都几好笑，因为我出去食饭咧，就同啲师傅咪倾开偈啦，咁我食啲日本嘢啦。佢哋而家踌躇满志啊，谂紧就去到20几号之后咧，点样开始大展拳脚噶啦，已经谂通晒噶啦，直情请多啲人翻嚟添，我感受到佢哋。 系嗱，我谂做商业、做零售嘅、做社会层面嘅，梗系想大展拳脚啦。但系你听见政府所讲嚟紧又话复课啦，嗱，即系先就可能系半 day 全日，或者又要快测等等嘢。我知道你唔系教小学，咁但系嚟紧可能好快，你会见到学生噶啦嘛，周成系嘛？ 哇！我直情今日都其實咧，上晝都仲開緊工，做緊部分工作上嘅嘢㗎。 哎呀，咁影響呢一個假期嘅雅興啊嘛？ 唔係，因為要嚟緊要考公開試啦嘛，啲學生咁啊要準備啦，同埋其實都好多嘢要籌備㗎。老實話，即係譬如嚟緊譬如啲檢測嗰啲嘢咧，要點處理咧？其實都 keep 住睇緊啲指引啊。 嗯。 指引琴晚都仲出緊，咁啊今日梗係要同老細傾下㗎啦。 哦，咁啊係，即係我諗，即係做教育界嘅好多嘢要為啲學生張羅啊！特別咧嗱，今日咧好鬼多意義啊！今日係假期第一日啦，我哋廣東西又開早咗少少啦。今日咧你睇翻政府嗰個宣傳咧，係呢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啊嘛，4月15号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嚟講咧，我哋適逢其會啊，真係。咁啊，除咗有我胡世傑啦，有周子欣啦，仲揾嚟阿陳澤明啊 CM。咁啊喺直播室度 CM，Hello Tony，Hello 周 Sir。 咁今日咧就好簡單啫，六個字，認識國家安全。咁啊呢樣嘢，我估對於周 Sir 或者或其學生都應該開始要領會噶啦。唔好講話陌生就應該可能唔係幾應該嘅。周 Sir 係咪咁啊？ 嗱，我今日咧撇開咗老師身份啦，今日咧我都要嚟學下嘢啦。即係老實講，因為咧其實我認真嘅，因為呢一兩年咧都越嚟越多呢啲咁嘅相關嘅講座啊，我都自己要即係不停去進修呢一方面嘅嘢。所以我今日咧，如果 CM 嚟到咧，真係要學，即係要跟住學下嘢啦。 喂，啱啦，嗱 ，CM 既係我哋廣東廣西嘅主持啦，佢本身亦都係律師嘅身份啦，又係致富嘅一員啦，即係唔係講住嗰度啊，係一個即係研究我哋即係香港嗰個政策嗰啲致富啊，講緊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CM 呢個身份咧，似乎呢堆身份咧，就好啱出現於星期五晚嘅廣東廣西，係咪先？ Tony 你講得就誇張咗啦。咁咧，我諗嗱，尤其是星期五晚有假期咧，咁我都唔想今晚咧好似講書咁咯，即係我都驚，即係講客啊。 即係你唔想喺阿周 Sir 嘅面前賣文章啊？ 冇錯啦，冇錯。大家我哋貫徹翻廣東廣西，即係輕輕鬆鬆嘅，咁就深入淺出，希望可以對一個都較為熱門嘅話題啦。頭先阿 Tony 你都講咗啦，今日就係全民國家安全日，咁就傾下國家安全。咁我覺得都適合。咁就睇下大家有啲咩想傾，我都好 喂，冇，不如咁啦。既然 CM 你都話用翻我哋廣東廣西嘅口吻，去講呢件事咧，我就喺度諗，即係一講國家安全呢四個字咧，大家就可能會捉捉起咁樣樣，甚至乎有啲人可能覺得有恐懼嘅出現。我唔知啊，周 Sir， 譬如話你自己或者你所認識嘅身邊朋友，一提呢四個字，佢哋你感受到有啲咩反應㗎？其實？ 嗱，我諗恐懼就可能嚴重啦，咁但係其實咧， 係好多地方係唔即係又未去到恐懼呢一種咁極端嘅情緒， 即係唔知點應對啊！嗰、那個意思係 係啦，係啦，即係有陣時咧，你話會唔會講多咗啲嘢？會唔會講？有陣時好老實講啊，即係譬如有啲屋企人咧都話：哇，你講呢啲題目得唔得㗎？即係譬如今晚我講呢個節目，都已經有屋企人話：哇，你講呢啲題目幾好點㗎？咁即係老實講係會有好多呢啲憂慮嘅。咁啊，更加係啊，呢個真㗎。譬如更加之有啲人咧，甚至乎會話：哇，你有兩樣啦，有啲就係話你咁夠膽嘅，嗱呢個其中一種。 嗯。 另外一種就係咧，我哋識唔識㗎？你出嚟講咁，即係兩樣嘢都係好多嘅。嗱，呢個我尤其是想講第二 part 咧，即係講嗰啲話話你識唔識㗎咁咧，我唔知點解大家覺得嗰啲嘢要好好厲害、好厲害嘅講出嚟，好似完全唔可以有嗱。當然我哋唔係要求有要講錯啦，絕對。咁但係問題係，咦？原來好似我哋咧，真係好似由頭要學過咁樣嘅，好多嘢好，我諗係比較緊張係啦，就未去到好恐懼嗰種心情咯。 嗯，喂，師兄，不如你識下呢啲坊間嘅疑團，或者係大家心目中嗰啲唔知點樣先啊？不如 好啊！我諗啊，我開個頭先啦，即係話你頭先阿 Tony 講咗，我其中一頂帽都係智庫嚟嘅。咁我幾中意做下一啲學術性嘅研究嘅。咁我哋喺特別喺法律界咧，研究咧就有兩類嘅。第一類咧，我哋叫做一個 normative， 即係一個我哋研究下個咩係一個好嘅法例。法例點樣寫先係好嘅對市民，咁呢個一個 normative study。但係另外一班學者咧就係做咩咧？就是、做 descriptive 嘅，就係我形容一下現在嗰個法例究竟係點先。嗱，我第一步我覺得係要做咗後者先嘅，即係我要形容咗個法例係咩先，即係市民都好啦，其他人都好，你要知道個法例係點先，你知道咗你先可以評論或者去驚與唔驚，嗰條係咪好法例？你都唔知道條法例講乜，咁你點樣去評論呢？咁、所以我希望今晚喺短短個零鐘嘅時間咧，就希望帶到俾聽眾啦，去了解一下其實。國家安全係啲咩嘢先？佢嘅相關法例係咩？咁就可能少咗啲唔明白嘅嘢咧，就冇咁驚啦。咁就希望做到呢樣嘢，好冇？咁嗱，我頭先我哋提到啦，今日叫一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啦，個名幾撩楞長一啲嘅。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就喺2015年嘅時候咧，內地咧、中國咧就中央政府咧就通過咗一條國內嘅國家安全法。因为一国两制之下咧，国家嗰条法例咧喺香港唔适用。 哇！原来2015年先通过咋？呢个我有啲错愕，我自己都 系啊，都系几最近嘅事噶。 系， 但系嗰条法例系喺国内地去用嘅，就唔喺香港用，因为香港自己系一国两制啦，另外一个法系。嗱、咁嗰条国内嘅国家安全法咧，就提到咧，嗱每年咧嘅4月15日咧，全国咧就要去学习国家安全啦。咁、其实就系咁样嚟嘅。4月15呢个日子每年都， 咁但呢个日子有冇一啲再深层啲嘅意义？点解系4月15唔系5月15？有冇啲好 remarkable 嘅事件或者什么嘢我哋需要知道咁？ 我就好似冇留意到有咩特别嘅，咁唔紧要啦吓。总之佢哋拣咗4月15日就系一个全国总动员去学习国家安全嘅。嗱、又或者我哋又跟住讲咩系国家安全先啦？ 咁呢四个字听就好显浅。但是你話要解釋或者一個定義咧，其實我又覺得真係要請教下你。 好啊，嗱，我講咗先，跟住聽下周 Sir 有冇咩補充啦，或者大家分享一下。嗱，用常識嚟講，國家安全就是我哋好驚到一啲危險嘅嘢會傷害到市民、傷害到國家。咁、呢個國家安全啦，係咪已經好顯淺啦、但係如果你再深層諗一諗咧，國家安全係多啲嘢嘅，因為一個國家其實最重要係咩咧？就係佢個領土啊嘛。即係我個國家有幾大，我個邊界喺邊度？咁呢個係同個國家嘅主權咧係密不可分嘅。咁如果有啲嘢係影響到呢個國家個主權啦，佢個國家嘅領土嘅完整啦，咁呢個好明顯就係國家安全受到損害啦。嗱，最明顯嘅例子大家都知啦，如果有一個國家入侵另外一個國家打仗，咁佢個國家安全就受損嘅。咁、我哋要保護自己嘅國家國民嘅，咁呢個國家安全好明顯用軍事嘅方法啦去保護自己啦。咁但系我头先提到2015年国内内地过咗嗰一条国家安全法咧，就讲多好多嘢嘅喎。国家原来话唔系净系国土噶，唔系净系军事噶，其实文化啦、 糧食啦，甚至一啲基建啦，其他外來嘅威脅，所有嘢咧都可能係 好似有十幾，我數過好似有十幾樣。 係、冇錯，你有十幾樣嘢佢提曬，咁我費事逐一讀曬出嚟，即係換親大家。咁但係原來係好多，咁你諗下，尤其都合理喎、即係原來國家安全唔係單純係因為有外國嘅軍隊入侵咁簡單嘅、其實講翻最近呢個例子，因為俄烏嘅戰爭咧，其實有幾個亞洲國家咧嘅糧食已經受到影響㗎啦，咁而直情係引起咗騷亂添嘅，因為烏克蘭本身自己一個大糧倉嚟嘅，佢做咗好多糧食嘅出口、俄羅斯本身亦都係嘅，咁、因為受到制裁咧，好多嘢都出唔到口，咁所以其實對整個世界嘅糧食供應都有啲影響。 即係已經唔係嗰兩個國家嘅事，因為佢哋嘅出口受到限制啦，無論係被動地或者主動地受到限制咧，咁所以就可能好多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而嗰啲第三、四、五、六、七、八者咧，都唔係喺嗰度嘅，可能喺世界嘅另一個角落裏邊，而因為呢件事而受到咗。嗰啲間接性嘅影響嘅， 冇錯。咁所以我頭先提到話，唔係單單係軍事咁簡單。咁、所以如果用一個保護自己國民嗰個角度睇，呢、這個政府係咪應該小心啲先啊？除咗我要有軍隊去保護我個領土完整之外咧，原來頭先提到嘅文化侵略也好，呢、這個糧食嘅安全也好，網絡嘅安全也好，嗱啲全部都變咗有關啦。咁講咗頭先話國內一五年通過嗰條法例咧、就係、提咗呢樣嘢啦，十幾。个唔同嘅范畴嘅，我哋嘅国家安全，我哋都要保障嘅。咁所以嘅，你问我嘅话，其实几合理嘅，即系呢个一个逻辑性系几合理嘅。咁啊，嗱，呢个就是国内嘅情况啦，即系内地嘅情况讲完啦。咁香港嘅情况系点咧？咁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啦，系咪？就系2020年嘅时候咧、就系香港有一条叫做维护国家安全。法嘅一條法例就是中央幫我哋訂立嘅、就唔係本地嘅法例，但係咧就因為透過基本法嘅第十八條引入咗附件三、就成為咗香港嘅法例。咁我哋一陣有時間咧都想講一講嗰幾條香港呢一個港區國家安全法嘅內容。咁、可能阿周 Sir 即係更加就要注意點解咧？就因為咧呢條港區國家安全法咧，裏邊係有要求香港政府咧教育部門咧係推廣嘅，即係香港人係要認識呢一條法例嘅。因為我頭先一開始講嘅時候，始終佢係一條法例嚟嘅， 係 有刑事後果嘅。如果你觸犯咗咧，會坐監嘅嚴重嘅罪行嚟嘅。咁所以咧市民係要認識嘅。咁所以今日4月15日咧，其實目的咧就係將呢一啲信息帶俾聽眾咯。 不過先咁啊，即係我覺得我正話啦，即係大家講話，當然國家安全，大家如果我係嗰度嘅國民，我梗係要保護個國家，令到佢安全，唔好受入侵。呢個大家好常識，大家都會領會得到啦。但係嗰個所謂唔知點或者不安或者覺得，哎呀會唔會好似頭先周 Sir 都話，喂呢、這個會唔會咁啊？得唔得啊？食唔食？但係因為點解會有？我覺得點解會有呢啲顧慮或者不安咧？我估係好大程度係因為頭先你講就係2020年，即係差唔多接近兩年前啦。咁啊，即係中央喺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嘅嗰之前嗰時嗰、那個時刻係好短促啊。系咪？即系头先你话中央帮我哋立法，摆立基本法附件三，然之后变成香港法例，基本法有部分啊嘛。咁所以呢个咪变咗，啲人嗰件事嚟得好急。你知香港人一向认识嗰个法例嘅出台咧，其实系有一大堆嘅程序，无论系经过行政机关、经过立法机关，然之后先再推出台，或者变成香港法例噶嘛。但系我觉得将嗰啲嘢浓缩到可能得翻嗰当阵时候得翻。一兩個禮拜，定係還是好短好短嘅時間？ 係好短時間。 咁 even 即係我仲記得嗰陣時，坊間有啲論述就話，佢連嗰個英文個版本都未出噶嘛，咁係由中文行先。咁呢啲都係變成咗嗰陣時一啲記錄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有咗呢啲嘅前提咧，就令到嗰件事有好多人唔知道。不知就裏嘅係咪咁咧？其實 我合理嘅非常Tony， 你嗰個感覺咧，其實代表咗一部分市民嗰個感覺嚟嘅。咁首先第一呢一條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呢條法例，頭先我講咗係中國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去通過嘅，並非本地立法。本地立法就係香港立法會去通過啦。咁呢條法例唔係嘅，係中央幫我哋立嘅。就頭先我講咗啦，就透過基本法引入去香港附件三。咁其實呢個係一個係一個好正當程序。我意思點解咧？就 但係之前都未試，之前 我想问之前释法嘅算唔算系咁啊？释 法唔系，但系咧引入附件三其实引入咗好多条， 系 譬如呢个国歌法啦，譬如国旗国徽法啦，其实都系咁。其实当初基本法定立嘅时候咧，1990年嘅时候啦，40年前啦，咁。當時的諗法已經知道㗎啦，啊有啲嘢咧，其實香港一國兩制之下咧，香港自己做唔到嘅 ，OK， 因為有啲嘢咧一定要國家做嘅。咁頭先提到啦，國防啊、外交啊，咁同埋一啲有某啲嘢香港自己做唔到，其實國安法就係啦、 嗯， 因為國家安全係整個國家嘛，並非一個地區嘅嘢嘛。 嗯、 即係如果你用一個比喻啦嚇，呢、這個唔係完全啱嘅比喻，紐約州。紐約市自己不可以做一個整個美國的國家安全的，要用一個聯邦政府的層面去立一個國家的法例，其實就是這樣 的、 嗯、中央政府一早都明白了，有些情況之下香港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透過基本法第十八條引入附件三，國安法就是用这个方法做。但我同意的 Tony， 因为他呢出台的时候很短的。差不多基本上一公布就已经生效了。因为也不是本地立法，所以香港本地的立法会议员或者学者基本上是没有机会去辩论的。即是没得看，一来就来的了。这件事跟我们过往的本地法例是有点不同的。所以这个第一引起了公众，哇，为什么一来就来的了。第二呢就是其實香港是實行普通法的。普通法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呢，就是當就算立法會立了一條法例都好呢，個法例本身有一些字眼點解呢其實都未知的。要透過什麼呢，就是透過法院。透過法庭經過一些案例，經過累積了很多案例啦、啊、原來法院是這樣解釋這個字眼的。啊、盜竊是點解的，原來哦原來是這樣解，經過一些案例去修飾的。其實國安法都是要經歷這個程序的。現在呢當然兩年未夠啦，有不少的案例，其實國安法的案例現在慢慢排期，有部分已經審訊了，但不算多的其實。所以呢累積多了這些國安法的案例之後呢，市民其實就會理解多了的了。所以基於這兩個原因我同意的，即是市民是有疑慮的對這一條維護國家安全法。但我正正就是我的角色啦，是不是有機會我就嘗試去解給市民聽，其實真實情況是怎樣。 喂，周 Sir， 你听咗CM 都一个颇为详尽嘅举例啦，或者讲翻一啲历史嘅背景咧，而家你会唔会好啲咧？我讲心情， 唔系我就好彩嘅，因为我有上过一堂嘅，都听过一下。咁但系有一样嘢我都同意咧，喺我哋去做一啲，譬如头先 CM 都讲咗啦，我必须要做一啲教育工作噶嘛。咁、 嗯、 教育工作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个都系我形容下系我哋嘅老大难点啊，就系咧其实系因为香港一路以嚟咧都几长期，我哋系用一个叫做普通法嘅思维去谂问题啊。咁尤其是當我哋有啲嘅，譬如國內我哋大陸法嘅一啲字眼或者一啲概念咧、 嗯， 其實我哋即係落到嚟喺香港，唔好講到執行實施或者各樣嘅過程，純粹係講個 terms 出嚟啫。有陣時咧，都令到我哋或者個裏邊嗰個邏輯咧，其實都令到我哋係唔係好認識嘅。嗱、 嗯， 呢個位係我都好幾次去唔同嘅講座啊，甚至乎有啲即係有啲學生佢我都睇過啲即係譬如有啲講座嘅提問咧，都會喺呢啲地方裏面着墨都幾多嘅，尤其是我諗都即係識得多嗰啲就可能會更加清楚啦。但係最困難嘅就係因為大家熟習咗某一套系統好耐啊嘛。咁於是乎一有機會咧，我成日都見啲 Q&A 就一問，我自己有陣時都開頭都問好多。喂，喺普通法之下同大陸法中間嗰、那個譬如一啲差異上面要點適應咧？嗱，啲或者適宜啦，甚至乎講緊。咁呢啲位咧就係我自己覺得喺我哋去講嘅時候都一啲老大難點啊。喂，阿 CM 有啲咩意見可以俾下我哋？ 好啊，嗱，咁不如我又再講多少少歷史啊。嗱，即係國家安全呢個概念咧，我正如頭先講，就全世界都有噶啦，即係差唔多每一個國家都有嘅，包括英國、美國或者殖民地嘅香港，即係1997年時嘅香港其實都有嘅。咁以前1997年之前咧，香港有一條叫刑事罪行條例，咁可能大家可能新聞最近都有聽到嘅。咁一個咧就叫煽動罪啦，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叛逆罪，煽動罪同叛逆罪呢兩個係較為近來有用翻嘅。咁呢啲法例咧，其實係我哋叫所謂嘅殖民地惡法啦，以前係叫、 嗯、 就係當時英國政府亦都好普遍嘅。其實所有英國前殖民地咧都有類似嘅呢啲法例，所謂 sedition 啊，即係一啲煽動啊、叛亂嘅法例。咁甚至喺澳洲啊、紐西蘭啊、加拿大其實都有嘅。 佢嗰陣時，喂，問多少先？既然你講緊 殖民地歷史咧，嗰陣時呢個煽動同叛逆罪，因為話 煽動啦，煽動叛逆。 其實係咪嗰陣時，即係佢都係因為當陣時係殖民地，就防止啲人去煽動你反當陣時嘅港英或者叫殖民地政府，就唔係反英國自己本身嘅啦，係咪 啊？反對港英政府同埋英國政府啦。係嗱，我甚至讀一兩句俾你聽煽動罪咧。其實呢條法律仍然喺香港有效嘅。係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其實係咩咧？就話如果你做作出企圖有啲煽動嘅意圖嘅行為，譬如發表一啲煽動嘅文字啦，刊登一啲文字啦、發布啦、出售啦、展示啦一啲咁嘅刊物，而嗰啲刊物咧係有煽動性嘅、會令到人哋憎恨英女王嘅，會令到憎恨香港政府嘅，憎恨政府嘅部门嘅，令到佢哋激起佢嘅叛离嘅叛逆嘅，其实呢啲已经系殖民地已经喺度嘅罪行。嗱呢条罪行咧仍然系有效嘅喺香港。其实讲真咧，呢条罪行最近香港政府亦都有引用翻嘅，系有人根據呢條法例被拘捕嘅，亦都嗱咁當然而家就唔再係英女王啦，就引如果你對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都可能有影響嘅。咁我想講咩咧？就係呢啲法例其實由九曲都已經喺度噶啦，源遠而長，都係香港有，其他國家亦都有，並非什麼新鮮的事物。咁當然啦，即係呢啲永遠都係一啲好爭議性嘅一啲法例嚟嘅。 係 因為我喂。簡單講，咪以言入罪咯。 係， 我係咪將一啲文字寫出嚟會煽動到人哋嘅，令到人哋犯罪嘅？喂，咁你就入我罪㗎啦。咁咪以言入罪啦。我個答案就係、是、其實真係嘅、其實香港有好多普通法之下有好多法例都係以言入罪嘅。 係， 我舉個簡單例子啊，你自認黑社會。其实是法例是刑事罪行嚟嘅，你自认黑社会成员已经是嘅。 嗰、那个可能是三合会条例。 系啦，我讲下啫，咁就以言入罪咯。系嘅，又或者有一个最简单嘅例子，我喺戏院里边，我突然间明知假嘅，我话火烛啊，快啲走啦。你明知系假噶、令到人踩人会踩死人嘅。呢啲我噏下啫，我点解唔可以？点解我唔可以行使我嘅言论自由啊？就带出咗一点啦。其实言论自由咧。是有底線的，即不是話任你講咩都得嘅。在民事上，如果你講啲錯嘢傷害咗別人咧，可能是一個誹謗啦。在刑事上，頭先我講，如果你煽動到人哋去犯罪咧，可能亦都係一個罪行嚟嘅。咁所以翻去頭先阿周 Sir 講，我講遠咗少少。即係呢啲咁嘅法例係爭議，我絕對同意係爭議性嘅，因為我哋另外一邊就係咩啊？就是、言論自由啊嘛。有好多國際公約裏面保障咗我哋嘅自由，喺自由與頭先要保障一啲有值得保障嘅一啲範疇之下，點樣去平衡？永遠喺全世界任何國家都係爭議。 不過講開英女王咧，即係阿周 Sir， 我有個好兒時嘅回憶啊！即係我細個住香港島啦，我成日搭電車嘅，我由細至大咧，我都經過無數嘅電車站。做咩咧？我成日見到電車站咧，有啲人寫啲字句鬧英女王，咁啊由細睇到大噶啦。咁即係喺電車站啲柱等嗰度咧咁樣寫，但我印象中係唔覺有拉到人嘅，即係究竟係嗰陣時執法不力啊，定還是即係嗰個人咁高招係逃去無蹤？我唔知阿周 Sir 有冇印象啲電車站係有寫住鬧當陣時英女王嗰啲字句嘅咧咁樣。 粗口啊！我开头识啲粗口字，其中多 啦。喺嗰度学啊， 喺嗰啲同学啊，有字嘅上面咧讲啊，听唔少啦。 系。 另外就系英国国歌咧，嗱、我梗系唔会乱咁唱啦、呢个时候。 啊，系、我知啊，嗰阵时有人改版嘅，你系咪？ 系我冇听过，嗱，我真系 你冇听过， 冇听过正经版啊！ 我甚至有啲播只俾你听。 唔系呢个有趣嘅地方就系咧，我谂喺好多嗱呢、个可能系一啲我哋呢个年纪嘅香港人啦。咁啊，我哋可能喺个成长经历里边咧，其实嗰啲所谓安全问题啊，或者即系嗰类嘅所谓叛逆啊各样嘅罪行咧，对我嚟讲咧。唔好话佢离好远啦，可能系闻所未闻啦。咁呢个当然，我哋睇翻历史六十年代咧，系有一啲事件发生过嘅，的确。咁啊，甚至乎有啲好具体嘅一啲影星嘅故事都好津津乐道，嗰人都讲紧。不过呢一啲古仔咧，就喺我谂喺七八十年代成长或者出世嘅人咧， 打後咧，已經真係好少聽到。所以呢一樣嘢咧，點解我亦都覺得好多對一啲相對年輕人嚟講咧，好似好陌生啊。因為喺佢哋成長嘅經歷，甚至乎喺佢父輩聽翻嚟咧，即係太耐冇呢啲事發生啊。或者有我哋唔知啫，純粹。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咧，突然間咧，我哋就好似哇，喺突然間有個 cultural shock 咁樣咯，即係個文化上嘅衝擊啊，可以咁講。而加上我頭先都講嗰個字眼上或者嗰個概念上面咧，因為其實我好記得嗰陣時啲字眼咧都令到我哋好困擾㗎嘛，好多時都咁呢度可能一間深入啲再講下某啲 terms 啦，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國內會用嘅一啲概念咧，喺香港未必係咁嘅字眼，甚至乎唔係咁演繹。咁呢啲位置就會令到好多嘅疑慮啦，或者甚至乎一啲有啲人可能係唔信任啦，就走出嚟啦。我自己感覺係咁樣咯。 明啊。 我諗周 Sir 呢個講法咧，亦都係唔少市民嘅一個諗法啦。不過我又或者講翻少少事實先啦，就 facts 先啦。咁頭先我提到呢一條刑事罪行條例嘅煽動叛亂啦，呢一啲嘅罪行咧，其實係嘅，真係好耐冇用噶啦，叛逆罪啊呢啲好耐冇用噶啦，第九條、第十條六十年代是有用過的，因為六十年代事實上香港大家亦都知道咩事啦，即係文化大革命，香港亦都有好多暴動，咁當時是有用的，但亦都另外一個角度睇咧，就如果是太平盛世的時候咧，其實真係冇需要去用呢一啲咁嘅法律。 即係你咁講，其實嗰個太平盛世就可能嚟自喺六七暴動之後七十年代，至到我哋九七回歸之前嗰三十年啦，差唔多。即係嗰三十年係咪基本上係叫做喺？你頭先所講嘅太平盛世，或者香港人嗰個集中點已經去咗經濟起飛啊，大家係要揾食啊，揾搭樓住啊，揾份好工啊，呢啲咁嘅環境有咗幾十年，咁所以咧，即係因為呢啲客觀環境，就令到嗰陣時咧，無論我諗政府或者無論個當然有壓力團體啦，我諗喺嗰幾十年都裏邊係咪？咁但係我諗大家嗰個集中點就去翻係啲比較民生啲嘢，就唔係講緊話嗰啲咩暴動啊、港英啊，或者係同大陸之間嘅一啲咁嘅對抗啊，成嘢，咁變咗就亦都因為咁，就所以嗰啲立法例咧就冇咁常用啦，係咪咁啊？ 有咁嘅可能性啦，即係頭先你提到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都真係真係太平盛世嘅講真。其實講真，甚至如果大家記得咧，一陣都會提到二十三條嘅問題。係2003年，如果大家仲記得咧，我哋有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嘅立法。但係嗰時好和平喎，大家記得嗰50萬人上街都係非常之和平。 係 咁，所以我諗社會運動或者啲社會事件咧唔係最重要嘅原因，係真係出現咗動亂。咁其實大家知道，2019年事實上真係出咗非常大嘅動亂嘅，即係打砸搶，有人真係受傷嘅，咁有人甚至死亡添啦喺成件事件裏邊。嗱，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政府，佢見到一個社會有啲咁嘅情況之下，佢當然要處理呢一個問題啦。如果係一個和平集會示威遊行冇問題嘅，如果大家遊完行之後，甚至執埋垃圾走嘅嗰陣時候，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稱讚嘅香港人。咁所以要睇嗰個大環境， 好 會影響到點樣去？ 好啊，咁我哋咧即系先去首歌先啦，轉頭翻嚟仲有一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緊係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廣東廣西啊，有陳澤銘啦、胡世傑同埋周子欣，首先送上郭富城《強》。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复课在即，有好多嘢要准备，但系最重要嘅系 接种疫苗。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的分析，冇接种疫苗的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新冠病毒病之后的病情严重或者危殆的个案数字，是已经接种两剂或以上疫苗的八倍。 科学数据清楚显示，新冠疫苗对减低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高度有效，亦都好安全。而且儿童感染新冠变种病毒后，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和后遗症。 而目前两种新冠口服药其实都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所以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需要非常迫切。 如果你的仔女尤其是幼童仍然没有或未完成接种疫苗，请尽快带他们打针以获取保护。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翻翻嚟廣東廣西啊，繼續咧有我自己胡世傑直播室啦，另外有周 Sir 周子欣啦，周 Sir 係， 同埋咧就係、是、阿 CM 陳澤銘咧，我哋三個咧就傾下呢個國家安全啦。咁嗱，其實過去呢年幾裏邊咧，我諗大家香港人咧感到有啲唔知點啊，尤其是心情上咧，就因為頭先阿 CM 都提過噶啦，就係、是、因為啲案例雖然而家有，但係唔多。咁唔多咧，就大家即係要等法庭嘅判決出咗嚟咧，先至可以了解多啲呢、這個。所以咧，我覺得客觀上咧，就大家啊，成日話紅線喺邊度咧？究竟我點先至國家又安全，我又安全咧？CM 咁樣， 我諗案例嘅累積咧，一定係幫到嘅。咁另外一個就係、是希望我做多啲呢啲節目啦，即係同大家真係啊睇一睇條法例啊點樣講。咁、起碼用我哋目前知道嘅知識去分析一下呢條法例其實。邊啲嘢做得，邊啲嘢唔做得呢、我諗任何刑事法例都好啦，喺普通法嘅原則之下咧，就千祈唔好令到啲市民好容易誤墮法網，即係啊，我無辜嘅，但係因為我唔知道或者唔小心就會。賴嘢啦，就要因為刑事嘅話，甚至要坐監添。呢、這個絕對唔合理嘅呢樣嘢。咁、所以咧，我要做多啲啦，解釋清楚啲法例嘅要求係啲乜嘢啦。第二咧就係頭先提到啦，案例出咗嚟之後咧，其實咧唔好成日睇結果。我成日都講嘅，即係近呢兩年咧，香港嘅市民嘅氣氛差嘅原因咧，就係市民淨係睇個判刑嘅結果。啊，呢、這個人。好似是好人嚟嘅、政府都判佢有罪，政府一定有问题。又或者调翻转，這个明明是汪洋大盗嚟嘅，政府都放佢又有问题。所以你我成日都讲咧，睇一个法庭嘅判决咧，要公平啲。睇咩嘢咧？睇佢判词。嗱，香港好公开嘅，香港嘅司法制度出咗名系公平公正噶啦。喺裁判署以上各级法院所有的案例判词都是公开，都是免费的、上去司法机构的网站就看到了、未必全部有中英双语，但是很多都有中文版本的、看一看个判词，个法官去判一个人有罪或者无罪呢，不是只看个结果、你看他为什么会判他有罪或者无罪、可能是因为一些技术性原因要放他的，又或者那个人的、环境性功太 overwhelming 了，中晒了，我一定要入他罪，所以看一看个判词较为公平一点、所以刚才讲了，就第一就是看一看个法例条文，国安法条文、第二就是当有判词出来就不要只看结果、看一看个判词的原因，为什么判他有罪，这个非常重要。 但系讲到我头先个红线嘅问题咧，即系点样令到香港人比较安心啲咧？即系阿 CM， 你作为一个律师界嘅一份子咁样样， 我諗如果而家都仲我哋仲有幾個字啊，九個字啊，我或者可以真係同大家睇一睇，傾一傾香港頭先講區國安法嗰四條法例，嗰四條罪行嘅要求係咩啦？咁就可能會幫到少少大家去適宜嘅，即係希望啦。咁如果唔介意，我開始講噶咯喎。 好啊，好啊，好。 呢、這個港區維護港區國家安全法，簡稱國安法咧，其實佢有四個刑事罪行嘅。咁四條真係非常之嚴重啦！首先呢啲國家安全嘅罪行咧，喺全世界都好嚴重嘅，即係喺譬如喺美國有啲叫 Patriot Act 啦，即係愛國者嘅法例啦。其實九一一之後，因為有恐襲佢立嘅，嗱當時頭先Tony 提到港區國家安全法好急啊立得，但係如果你睇翻 Patriot Act 咧喺美國咧，你知唔知用咗幾多日去立法咧？係用咗三日。因为佢系觉得好急，因为九一一之后有好严重嘅一个威胁对佢对 咦，即系然之后九一一之前嘅美国其实都系冇类似嘅嘢嘅。 佢有其他嘅法例，佢有其他嘅法例，譬如喺佢宪法里边咧，亦都有叛国罪嘅。 系 美国嘅宪法有叛国罪，叛国罪嘅死刑噶，喺美国系死刑嘅，而家都仲系死刑。咁当然啦，佢上一次执行呢一个叛国罪死刑已经系几十年前，好耐之前，但 系 有嘅，即系有好多国家嘅叛国罪咧，佢最高刑罚都系死刑噶。咁香港起码冇死刑啦。 系 嗱，咁但系讲翻头先嗰四條罪行啦，我想講一講呢、這、一個港區國家安全法嗰四條罪行啦。嗱，第一條咧就叫做分裂國家罪，咁顧名思義啦，就係港獨啦，即係你將香港分裂咗，由中國個領土之外分割咗出嚟。因為基本法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香港咧呢、這個特別行政區咧係中國嘅一部分。咁如果你要將佢分割咗出嚟咧，其實就係獨立啦。咁呢一個咧就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罪行，喺香港係終身監禁嘅喺國安法之下。嗱咁佢講咩咧？咁國安法第二十條就係話，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志在去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就是犯咗呢一個分裂國家罪啦。咁有幾個重點嘅，重點就係咧，你要組織、策劃、實施啦，而有個志在呢兩個字啊，志主旨個志啊，旨在 目的即係目的，目的係 冇錯啦。嗱，咁呢個咧，我又講多少少啦。頭先提到呢一條國安法咧，係國家立嘅，但係喺香港嘅法院咧審判嘅。即香港嘅法院是要嚟審判一條國家立嘅法例，是用普通法的原則去審判嘅。OK， 嗱，普通法刑事罪行喺普通法是很高要求的，點樣先判到你有罪呢？有一個原則叫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冇任何 毫無合理懷疑之下， 係啦，先至判到你罪嘅。而所有嘅普通法嘅刑事罪行咧，都有兩個元素嘅，一個元素咧，我哋叫做你個行為。你真的犯了法的行為，但另外一個亦都係咁緊要嘅咧，就係你個犯罪意圖。 嗯， 即係如果我偷嘢咁先，用盜竊罪啦，盜竊罪係一個刑事罪行啦。我走埋嚟攞咗阿 Tony 嘅電話，走咗。 嗯， 咁你話係咪犯咗盜竊罪咧？我係攞咗你個 property 嘅咯，係攞咗你個物件嘅咯。但係原來唔係嘅，我心態上面咧唔係諗住志在係偷咗你個電話嘅、嗯。原來咧我真係唔覺意攞走咗嘅，咁、就唔合就唔可以入到呢一個盜竊罪啦。同樣原理，翻去頭先我講呢個分裂國家罪。 嗯， 我做咗策劃實施一啲行為，嗱嗰啲好嚴重啦，將香港分裂出去啦。 嗯， 但係我冇志在分裂國家嘅，我冇志在去破壞國家統一行為嘅，其實佢都入唔到你罪嘅。那個刑事要求咧，係用翻普通法嗰個刑事要求嘅，因為始終我頭先講咗啦，好特別地一啲依條國家安全法咧，並非攞你翻去北京審嘅，佢唔係攞你喺北京人民法院審，擺翻你喺香港嘅普通法法院去審嘅。嗱咁當然啦，有好多其他呢條法例仲有好多爭議，譬如又話指定法官啊，呢一啲等等嘅問題。嗱，我有時間咧就逐一解釋。咁但係我諗起碼個大原則咧。是一樣的，即係對呢香港法院去處理國安法的原則和處理其他的刑事罪行的案件的原則是沒有分別的。 但係睇目的咧，呢件事係咪其他法例都有嘅？即係嗱，你話旨在啊，即係我目的，即係睇一個人的目的，其實個目的或者意圖咧，係咪可以客觀地判別得到嘅咧？ 這個就是一般性的刑事罪行的問題啦。其實每一條刑事罪行都是咁嘅。我點樣去證明到你真的有意圖去做嗰件事呢？有幾種方法啦。第一，你自己認啦， 即系我拉咗你，差人拉咗问你，点解你要咁做？我因为我要分裂国家。嗱，咁你自己认咗啦，咁就好舒服啦。控方就好容易证明到啦、嗯。你唔认，你唔出声，咁控方咧就要揾呢一啲所谓旁证啦。嗱，譬如佢睇你过往嘅 email。佢你個 social media 你個社交媒體有講咗啲乜嘢咧？哦，原來一路咧你都係意圖去分裂國家嘅，你一路都係咁嘅人哋噶啦。嗱，呢啲係有關係嘅，對於個證明。咁所以咧喺個搜證過程咧係好嚴謹嘅，即係普通法之下係好嚴謹嘅。咁所以都係講嗰句啦，個法例要求咧係嚴格嘅，亦都係非常嚴重嘅罪行嚟嘅。正如我講啦，最嚴重可以係終身監禁。 係， 但係嗰個門檻係高嘅，即係我覺得唔係話好容易，即係好難去誤墮法網嘅。其實，除非你真係有咁嘅意圖，而又實際上係做咗頭先講嘅策劃啊、組織啊、實施一啲分裂國家嘅行為，嗱咁先中嘅。 明。呢個第一條啊， 呢個第一條係， 係第二條咧。 好啊，嗱咁啊，第二條咧就叫顛覆國家政權罪，有四條嘅，即係國安法裏邊有四條罪嘅。第一個其實都幾明顯啦，你港獨啊，呢個一定係啦。嗱，顛覆政權係咩咧？就係第二十二條嘅，喺呢一個國安法裏邊。咁佢就話咧，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或者威嚇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咁咩叫顛覆國家政權呢？就推翻啦，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啦，佢根本制度啦，推翻個政府或者香港政府啦，嚴重干擾或者破壞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嘅機關佢嘅職能啦，攻擊破壞香港政府嘅設施啦，令到佢無法運作啦。咁呢好長㗎啦，我唔讀曬出嚟。所以簡單嚟講就係話你要去組織策劃實施。用武力 又有个目的喎、哦，系咪？即系旨在嘛， 仲要武力喎、哦，要用武力嘅，又或者一啲非法嘅手段，而你个旨在系要嚟颠覆国家嘅。咁啦，咁又系啦，要你中晒头先嗰啲咁嘅元素，佢先入到你罪嘅。咁、所以又系嗰句啦，即系你问我一个普通市民，喺网上面批评政府，我甚至叫某某高官下台，我觉得你执政垃圾。如果你唔係旨在去顛覆呢個政府嘅制度，你只係要其中一個官員，因為佢做得唔好，要佢落台。我睇唔到點解可能會觸犯咗。 嚇、啊，唔係啩？呢啲嘢而家仲講得？ 我好似啱啱都講咗。 唔係咁，你解釋我聽啊！你唔係旨在啦，好明顯。但係即係我又覺得係咪咧？我周 Sir， 你有冇我呢個同感咧？周 Sir， 唔係嗱呢個咧，我估好多人都會。首先驚嘅先啦，唔好咁講嘢啦。呢、這個我聽過太多次啦，唔同嘅電台咧，啲主持人都會好戴個頭盔噶。嗱呢啲嘢咧，你係認真諗清楚先好講。我聽過好幾 哦，係啊，嗱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嗱，阿 CM， 我估你都周出沒於香港各大嘅平台啦。其實周 Sir 講咗個，我都覺得幾客觀嘅感覺啊，就係、是、大家喂。啲嘢唔好講啦，或者戴十個頭盔先講啦。嗰即係以前，我覺得啊，我覺得啫，以前係冇咁感覺到有呢個現象出現嘅。但係而家係多咗 ，CM 你自己覺唔覺得有、這個？ 我絕對同意噶，我係同意嘅。即係呢個寒蟬效應係出現咗嘅，我承認嘅。咁但係出現嘅原因咧，就係、是。可能真係對我頭先講嗰個國安法嗰個理解唔足夠，我亦都唔會怪大家傳媒人或者市民係唔係容易嘅。頭先我講即係第一，我都係講嗰句啦，大家可能真係要勤力少少，攞條法例，其實政府有好多小冊子去幫助你了解，自己去花少少時間去睇一睇嗰啲法例。案例希望第時多啲嘅時候，亦都會解釋到。但係而家會唔會戴得太多頭盔呢？我又覺得真係有嘅喎。即係我頭先我嗰個例子咧，我都幾夠膽再重複多次嘅。即係純粹我係話一個官員嘅表現唔好，我要求佢落台，我要求佢辭職。我睇唔到，如果我主旨啊，唔係要嚟顛覆呢個政權嘅，我唔係要嚟推翻香港政府，我目的是希望佢做得更好啫嘛。我批評呢個政府就希望佢改善啊嘛。甚至其實如果你大家睇好多而家嘅 social media， 所謂建制派嘅評論員咧，不停攻擊現任政府噶。咁佢哋有咩可能會係顛覆國家政權呢？佢只係對於某一啲官員嘅表現不滿，或者甚至整個政府嘅表現不滿。但目的並非要推翻呢個政府，兩件事嚟嘅喎。我覺得咁，所以會唔會有個寒蟬效應？評論員也好，市民也好，太唔知啦，太驚啦，我乜都唔講。 我覺得有咁嘅現象。 因為咁啊，即係我嘗試理解嗰啲人覺得點解叫某人落台呢個係有問題咧，就因為你如果叫某君落台，佢嗰個位或者佢因為呢人落台咧，就令到個政府 work 唔到啦，或者令到個部門 work 唔到啦。咁你將佢一層一層咁褪咗上去，你咪好似影響緊個政府，癱瘓緊某啲嘢，甚至乎影響到中央咯。即係啲人咁樣推上去，咪覺得哇，咁我叫某人落台，咪即係所謂你頭先講嘅賴嘢咯。 我完全明白 Tony 你讲咩，亦都唔系唔合理嘅。我听人讲，不过你再细心谂翻我头先讲乜嘢？你第22条讲咩话？一定要组织策划实施以武力，或者用一啲威胁使用武力，或者一啲非法手段。而个主旨系要嚟颠覆国家，其中有一条系啱嘅。如果我系攻击特区政府，佢嘅設施令到佢無法正常履行佢嘅職能，呢個係一個可能性。但係仲要翻頭先嗰個，我個主旨係乜嘢，同埋有冇用武力，有冇用一啲非法手段啊嘛。咁所以我睇唔到，我真係就咁用條法例去解釋，有咩可能我一個普通嘅評論員坐喺呢一度去批評一個政府，要求佢落台，甚至要求呢個整個政府落台，因為佢做得太差啦。但係我都是威胁他啦，某程度上，但我不是用非法手段，我不会用武力，怎么可能会入到罪呢？香港法院的法官呢是看着法例用普通法的原则去审的。 明 白。行不行？所以都是那句，我觉得个门槛是非常之高的，普通市民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有没有寒蝉效应令到人市民或者很多评论员很担心呢？我承认是有的。因为他们担心，因为怕，第二就不清楚。好， 第三条， 周Sir， 咪先？咦，周Sir突然为咗声，周Sir， 我试不试一个啊？因为我哋咧教书有阵时都会咧，譬如用一啲譬如类似 mock trial 咧，即系嗰啲模拟法庭啊，我哋即系要用好多时间去做嘅。其中一个我觉得都几好嘅经验咧，就系、是、类似一啲 mock trial， 即系模拟法庭嘅方法咧，就可以令到啲同学仔甚至乎嚟睇表演嘅家长咧，都会知道啲所谓法律上嘅知识噶嘛。譬如我记得以前我带过一条咧，就系讲 lobbying 啊，即系游荡罪。咁其实嗰、那个我哋嗰度学识咗咧，咩叫做意图，同埋咩叫做行为。 系， 即呢度其实我啲学生一做过一次咧，就完全明白晒嘅。咁但系问题咧，嗱，即我谂而家咧，我谂要好长好长时间，甚至乎我老估唔系净系个感受咁简单啦，因为冇咗呢啲冇可能做到呢一啲咁样嘅嘢啦。第一，第二，实际上面我哋自己都见到咧，好多嘅一啲我哋以往嘅一啲 practice 即系做开嘅嘢，譬如陪审员制度，咁我哋以往一路都有呢个概念噶嘛，咁于是乎咧，我教学生都哇有陪审员，于是乎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咧，陪审员就会用一个咧普通人嘅角度去睇佢有冇。首先佢係咪有呢個 guilt 呢個問題啦？ 係啊， 呢個就我哋大家常用㗎啦。嗱，但係而家呢個新嘅即係所謂新嘅法例啦，喺香港呢個情況咧，就冇咗陪審員呢個情況。嗱，有好多人又會喺呢啲位度咧，又多咗啲諗法嘅。 咦，係喎。 所以其實嗱，所以就會多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嗱，當然呢個情況，我諗都要好多時間讓大家明白同理解啦。我估係咪先？ 周 Sir 亦都點出咗一個好技術性嘅點，亦都好正確嘅。呢條國家安港法咧係有佢獨特嘅地方啦，就有啲人覺得佢比其他本地嘅刑事罪行更加嚴格啦。對人權保障係咪少咗啊？有好多咁嘅疑惑。而周 Sir 講嗰個係真嘅。喺港法之下咧，可以嚇、控方可以要求冇陪審團去審呢單案，可以要求，亦都可以有嘅。嗱，如果冇嘅話咧，港法係要求點咧？唔係一個法官，揾三個法官一齊去審。所以佢係考慮過一個獨特情況，因為呢一啲案例咁嚴重啦，因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咁所以咧未必適合用陪審團去罪，因為你係俾啲非常大壓力呢幾個陪審團嘅，記住，即係佢去審一個被告人有罪與冇罪，佢離開咗法院之後咧，佢哋自己本身嘅人身安全可能都受到威脅嘅。嗱、呢個先講咧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其實喺香港現行嘅刑事法例裏邊咧，其實少數嘅有陪審團去審嘅刑事案咧係少數嘅，所有喺裁判司署嘅審訊咧都係冇陪審團嘅，喺地方法院嘅所有嘅審訊都係冇陪審團嘅，去到高等法院嘅審訊咧嘅刑事嘅案件咧先有陪審團嘅。咁、所以咧喺數目上咧，其實大部分而家其他刑事罪行都系冇陪审团嘅，咁而喺国安法咧，我头先讲过只系有少数嘅案例咧，其中一个案例就香港终审庭判咗噶啦，佢就已经讲咗噶啦，呢一个陪审团并非一个必要嘅元素， 因為正如我講啦，好多國家其實係佢哋普通法嘅國家都好，未必一定有陪審團嘅。咁所以有與冇陪審團咧，係唔係等於嗰個就冇公平審訊咧？並非等號。 嗯， 冇陪審團就唔係等於嗰個公嗰、那個審判並非公平，絕對唔係咁解嘅。咁、 嗯、 所以但係係嘅，即係阿周 Sir 提出呢一點係啱嘅。 係 呢、這個亦都係俾人覺得，咦，又呢啲嘢又唔同咗嘅。佢就會覺得好怪咯，個感覺上唔好。咁、嗯、但係正如我講啦，佢有佢背後嘅原因。 係好啊，咁我哋十一點半前啊，送上梁詠琪一天一天。 几时都教我知，完全愿意分担心里与思。谁当我跌坠地时，留下从未离别我，被困不消失的枝，自然亮冷日子。全是你，全是你，知不知得到你，我如何福气？全赖你凝望我，再不放弃自己。而你是一天一天，甜甜丝丝，一天一天爱更炽。十万日后都愿意，一样能共你相依。如要我一天一天从头开始，今天今天我已知，实在若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表示，随住疫情持续回稳，行政长官联同相关官员，由三月九号起，一般在每日举行的抗疫新闻发布会，听日起结束。行政长官会继续按工作需要就不同议题会见传媒，包括由4月26号起恢复一般逢星期二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的环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说，应对第五波疫情，自己和绝大部分公务员亦是日以继夜处理疫情，又指抗疫政策要因时制宜。政府今个月26号起扩大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到全港，上门为长者、因患病或者残疾而行动不便人士打针，下星期二起开放网上平台和电话登记。一连四日的复活节假期展开，西贡下午人头涌涌，码头有大批人等上船出海。 有小六学生话有得出嚟行下，心情都好啲。佢妈妈话趁复课前一齐出嚟，但人流比预期多，有啲担心感染。在西九文化区，不少市民在草地野餐，部分人三五成群围住坐，有人没戴口罩。有警员到场巡视，提醒保持社交距离和遵守口罩令。有家长说自己和个女上个月感染，相信短期内再确诊机会不大，所以趁假期出来玩。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朝头早出席电台节目时话，担心复活节假期后疫情或会反弹。他形容政府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做法进取，但而因应接种率提升，加上估计全港可能大约有400万人已受感染，相信有助降低风险。一名七人车男司机涉嫌疯狂驾驶被捕，事发在下午大约5点钟。网上片段显示，七人车在荔枝角道附近等候交通灯期间，先后撞向两架私家车，七人车的车尾泵把脱落。另一条片段显示，警车在追截期间，车尾泵把亦都松脱，七人车最终在晓光街和协和街交界附近被截停。男司机被黑布蒙头，双手锁上手铐。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今个月2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预计释放长期资金大约5300亿元人民币。有经济分析师话，上海封城对经济复苏造成好大负面冲击，相信疫情是人行降准的最主要原因。未来可能有提振经济的措施，又预期人民币汇率有下行压力，但对股市影响不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 看多些，知多些， 专业医生即场评诊， 即场解答你问题。 医生，我想问下， 我而家你最担心你病开皮一个， 我哋话要留意嘅嘢咧，可能 即系清一清到啲痰咧，咁我相信 最。你讲紧呢个症状咧，对于你个影响。 星期一至五，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精灵一点，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精灵一点， 健康你主场。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香港人好似特别中意食龙虾咁，波士顿龙虾、本地龙虾、澳洲龙虾，成日都出现喺大大小小嘅宴会派对酒席之上。但大家有冇谂过，龙虾除咗可以满足我哋嘅食欲，仲可以教导我哋生存之道呢？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乔登彼得森。在《生存的12条法则》一书就提出，人应该学龙虾做人。 彼得森谈到龙虾争地盘的现象，并且写道，根据统计，当战败的龙虾重新鼓起勇气再次出战，再到败北的可能性高于你根据他先前的战绩所做的预估，而相对的是胜方就可能再度获胜。换言之，胜方往往越战越勇，败方总是每况愈下。 原来当两只龙虾在度争紧地盘的时候，体内血清素的浓度是至性关键。 血清素越高的龙虾越有自信，战斗时身体亦都会张开得越大，获胜的几率就会越高，反之亦然。 彼得森这样写，龙虾的世界是赢家通吃的世界，同人类社会一样，金字塔顶层人口的1%拿到的战利品和低层的50%拿到的一样多，而且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350个低层人口的资产。 这样龙虾的演化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人的身体都有血清素，他们会影响人是否感到安全、幸福以及信心。彼得森以龙虾为喻提醒我们， 成功的一个生物性条件就是习惯向大脑传递正向情绪的提示，提高血清素。 因此作者提出12条生存法则的第一条，正是企直、抬头、挺胸。这个不单止是令到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自信，亦都令到我们自己去做出一个迎接胜利的第一个动作，同时亦都是心理上的姿态，企直、抬头、挺胸，坚守自己的意志，面对外来给我们的种种挑战。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存的12条法则》，作者乔丹·彼得森，由大家出版社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快咧，就進入第三節嘅廣東廣西啊！星期五晚咧，有我自己胡世傑啦，有周 Sir 周志恩啦，同埋有 CM 陳澤銘喺度嘅。咁啊，講下認識國家安全。咁啊，點啊，周 Sir？ 咁我嗱嗱聲叫阿 CM 講下第三同第四條噶啦，係嘛？ 係講咗先啦，梗係。 好，快啲啦嚇！咁啊，頭先講咗頭兩條，大家仲記唔記得邊兩條啊？第一個就分裂國家罪啦，第二條咧就係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啦。嗱，第三條咧就叫恐怖活動罪。咁呢條反而其實聽個字眼都較為容易啲明啦，係咪啊？即係一啲恐怖主義啊，我哋睇電影啊，911啊，其實外國都有啲咁嘅法例㗎啦，即係用一啲非法手段啦，當然係武力嘅手段啦。我喺國安法咧就第24条嘅，咁好簡單讀啲重點俾大家聽啦。為咗脅迫中央政府啦、香港政府啦，去或者威脅公眾人士去實現佢自己嘅政治主張啦，去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都係呢幾個字眼噶啦。而做意圖係造成嚴重嘅社會危害嘅恐怖活動。咁咩叫恐怖活動呢？譬如針對人嘅暴力啦、爆炸啦、縱火啦、破壞交通工具啦、設施啦、水電煤啦、危害公眾安全啦。咁呢條咁樣中曬頭先嗰幾個元素呢，就係叫做恐怖活動罪啦。咁所以呢條罪其實較為容易啲明嘅，比起頭兩條，亦都真係好多國家喺外國呢，就係可能係針對一啲宗教有關嘅一啲恐怖活動為多。咁但係香港就唔單止係宗教活動，頭先講嘅任何政治主張嘅，你用一啲咁嘅暴力嘅手段去對待市民或者政府，去威脅佢哋達到你嘅政治主張咧，就係、是、恐怖活動。 即係嗱，係啦，由於政治意圖啊嘛，即係同我哋平時講嗰啲咩刑事啊、偷竊啊、殺人放火嗰啲，唔係啊放火唔係，同我哋平時嗰啲即係所謂謀殺案啦，我哋見到一般我哋喺社會上嘅罪行咧係有分別嘅，因為有一個叫政治意圖嘅政治主張， 冇錯，即係一個普通嗱，譬如我就咁去放火係一個縱火啦，咁就縱火罪當然係一個嚴重，都可以係終身監禁嘅，其實都係好嚴重啦。咁但係如果要入到呢一條嘅恐怖活動罪咧，就係、是、你係透過呢一個恐怖活動呢個手法，去達到一個威脅政府，達到一個主張，咁就叫做恐怖主義罪。 明白 嚇，咁所以唔太難理解嘅。咁但係有趣地咧，就詳細案例我唔講，香港其實已經有一單噶啦，就呢一個恐怖活動罪已經判咗刑噶啦，咁判得亦都唔輕嘅，即係嗰條罪。咁就大家可能記得嘅就係揸電單車嗰位人士啦，撞向警方嘅，咁佢就唔係。 係單單一個普通嘅交通罪啦，因為佢係撞去警方、傷害警察之餘咧，係帶動咗一個主張，咁所以就入到呢條罪啦。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司法機構個網站，個案例講得好詳細嘅，佢點解會咁樣判，點解要判咁重，咁都有解釋到嘅。嗱，咁我爭取時間啦，講埋最後一個啦，好唔好？四條罪行嘅喺呢一個國家安全法，最尾嗰條咧就叫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咁第29條嘅喺國安法裏邊，咁佢講咩咧？佢就話為咗外國啦或者境外嘅機構啦、組織啦，去竊取啦、探聽啦、收買啦、非法提供一啲國家安全或者國家秘密嘅情報，而請求或者請求外國或者境外嘅組織人士啦，去實施以下嘅一啲行為。咁包括咩嘢咧？發動戰爭，即係你勾結人哋向中國或者香港發動戰爭啦。一啲行為去對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嘅法律或者政策有嚴重嘅後果嘅。又或者對佢個選舉進行有干擾嘅，即係勾結外國人去對香港本身嘅選舉，又或者咧甚至令到人本地嘅香港人憎恨我哋嘅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嘅。嗱其中一個最近談得多嘅咧就係制裁。其實如果你制裁係會中到呢一條罪嘅，即係如果你係勾結一啲外國或者境外人士咧，去脅迫中央政府或者要求外國政府係制裁香港咧，其實可能係會干犯到呢條罪行。咁嗱，總的來說，我講咗四條罪行啦。我自己嘅意見都係頭先講一樣嘅。一般市民其實好難去干犯嘅，即係因為佢個要求係幾高嘅，個門檻係高嘅。但係有某啲職業嘅人士咧，可能佢接觸呢啲嘢會多咗。嗱，譬如頭先講到啦，一啲真係同外國記者或者外國政府好多聯繫嘅，佢亦都係從政嘅，佢可能有啲日常嘅生活咧，佢就擔心我會唔會踩到紅線啦。不過我都係講翻嗰句，一般市民其實好難嘅。 唔係一般市民難係明啊，但如果從政都咁易，咁從政啲人唔通要所謂斷六親，所有外國人佢都唔識啊，唔見咩？即係我用翻你頭先嗰個嘅感，即係用翻你頭先嗰個嘅理解去推測。咁所有從政人佢哋如果同係咪啊？應該咁講，所有從政嘅人係咪佢哋要好小心同外國人 make friends 咧？ 我諗如果純粹係交往啦，我自己為例子，因為我自己嘅業務上面咧等等，都同外國好多政界朋友啦、法律界朋友都好多聯繫嘅。我諗都係翻返嗰樣嘢啦，個門檻真係唔係低嘅，即係我一定要係同佢勾結佢哋嚇去進行頭先嗰啲咁嚴重嘅行為。嘅話，制裁可能都係嘅，我頭先講咗，咁所以係要小心嘅。呢條法例國安法立之前咧，做呢啲嘢咧，可能唔係犯法嘅。 係 嗱，呢點亦都帶出一個好重要啦。呢國安法咧，同普通嘅刑事法例，普通法嘅刑事法例都一樣嘅，係冇追溯力嘅，即係話2020年。6月30日之前嘅行為咧，佢唔可以入你罪嘅。 即呢個係肯定嘅， 呢個肯定嘅，呢個絕對係一個普通法最大原則嚟嘅。咁之後嘅先正即立咗呢條國安法之後，你仍然去做頭先嗰四條罪行嘅行為咧，就有可能啦。咁所有刑事罪行都係噶啦，冇立之前咧，你做嘅嘢可能係合法嘅。但立咗呢條法例之後咧，刑事就變成一個刑事罪行啦，你就要小心啦。咁呢個。並非好新鮮嘅事物，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我都係頭先聽完我講好籠統咁講咗啦，睇翻政府嘅網站啦，其實佢都幾清楚將呢四條法例咧重申一次佢嘅要求係點嘅。 啊，先啱我突然間諗到樣嘢，即係譬如有個人佢犯咗有啲嘢，咁佢同時又犯緊一啲唔係國安法嘅嘢，但係又同時又犯緊係可能國安法可能都會所謂你話中嗰啲嘢啦，咁佢究竟？究竟執法單位要用哪一條罪去告你的呢？其實 這件事就不單止是國安法才會發生的，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做一個行為呢、會中了幾條罪， 是的， 其實都是看回控方，即是律政司那邊怎樣去決定用哪一條罪行去告你的， 是 的，當然他用了這條罪之後，他就要根據那一條罪行的要求、法庭就會根據那一條法例要求，你就不可以告下又找第二條去告他， 但是會不會必 定係用最高級別，即係用國安法去告嘅咧？其實 我諗 有冇呢樣嘅理解嘅？ 其實控方咧，即係律政司嗰邊咧，點樣去決定告唔告一個人咧？其實佢有好大嘅客觀準則嘅，佢網站嘅寫得好清楚。佢、一個叫檢控守則嘅、Code for Prosecutions， 即係 prosecutors 佢係點就決定咧？有好多好多因素嘅、其實譬如佢證據夠唔夠啦。入罪嘅機會大唔大啦？或者有冇咩公眾利益啦？佢一系列嘅考慮嘅。咁頭先你提到咧，有幾條罪行，佢決定告邊條？第一話告曬，佢可以告曬都得嘅。又或者個證據方面咧，就告第一條嘅機會會大啲。咁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公共資源嘅因素喺度嘅，即係你告完一大輪之後，原來告唔入嘅。其實嘥浪費咗資源嘅，咁所以都係簡單嚟講啦，控方係有一系列嘅因素去告，但係有權佢有權揀邊一條都得。 周 Sir 點啊？你有冇啲咩要補充或者疑問啊？ 嗱，我覺得咧，成個即係我今晚聽咗成晚咧，同我即係以往一路咧上啲講座或者一路了解嘅，都有一個共通嘅地方咧，就係、其實呢件事係有縱向同埋橫向咧，對於香港人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即係。認知上面，我哋而家講認知上面嘅一定要即係重新適應啊，最少都要啊。嗱，因為點樣為之橫向呢？即係其實因為佢好闊啊。譬如我而家上緊國家安全教育日嗰個網站咧，裏邊頭先阿 CM 都冇時間講太多，佢主要都係講香港嘅情況。咁、但係譬如裏邊講緊咧國家安全嘅重點領域咧，其實好多嘢嘅。 係啊， 包括埋咧有啲譬如極地安全咁，呢個係好老實講咧，我係從來唔識嘅。咁而家慢慢就要學翻呢堆嘢啦。其實隨住個時間演化咧，你都會發覺好多嘢係會不停改變嘅。嗱、譬如可能牽涉到一啲，譬如對國家裏面嘅一啲資料嘅掌握或者披露呢一啲嘢，會唔會其中譬如好簡單，而家國內嘅疫情嗱、對於香港人嚟講，呢啲可能都係好即係好敏感嘅議題啊嘛。咁我梗係唔好講咁多啦。就算我有個 friend 喺邊個地方居住，我都唔敢問佢咁多嘢啦，係咪先？聽人用乜嘢佢講嘢出嚟，即嗱呢啲恐懼咧，其實係因為我哋唔認識嘅好多嘢。 係 即頭先你講緊香港嘅情況咧，我諗我哋慢慢隨住個時間，同埋都睇得多案例啦，睇得多報紙都掌握到啲啦。咁、但係譬如頭先講緊個橫向，即有好多唔同嘅領域要處理，同埋一個另外就是縱向啦。即講緊其實咧，隨住時間咧，其實國家對於所謂國家安全咧，其實都有越嚟越多新嘅演繹嘅裏邊，我都會睇到。譬如今年你都見到講緊好強調。那個即係總體的安全那五個要素，咁呢個又係今年好強調去講嘅。即係我只會講嘅就係咧，因為成件事咧係真係與時並進，亦都非常之包羅萬有啊。咁於是乎，對於香港我哋嘅嗱聽眾，我諗我哋聽咗成晚咧，我唔知道大家聽咗之後咧係放心曬，今晚好好瞓啦。定還是係聽完之後，咦仲有好多疑問？我相信呢、這個。我哋適宜啊，或者各樣嘅功夫係 keep 住要去處理嘅。 係啊， 但係我諗阿 CM， 我都想問翻，即係譬如而家喺嗱，好多人嘅擔心，譬如我頭先講緊，而家國內嘅一啲情況，喂，咁講唔講得㗎呢啲嘢？ 周 Sir 真係好啦，提出我另外一點想講嘅嘢。嗱，頭先我好具體講咗國安法有四條罪行嘅，咁呢四條罪行都冇牽涉到頭先我講話一啲國家機密嘅嘢嘅。佢喺勾結外國勢力度可能會有掂到少少，但係純粹去披露一啲國家機密咧，喺呢四條罪都冇嘅。但係咧，要翻去我哋。基本法廿三条啦，大家如果記得嘅話，03年我頭先講過，我哋曾經嘗試去立法嘅。而基本法廿三条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係一個協議嚟嘅，即係基本法一早已經講咗咧，香港政府咧，因為當時一國兩制，中央政府咧就放心，你香港自己咧，唔該你搞掂你廿三条，就唔好影響國家嘅安全。咁最一早喺97年7月1号，其實就應該要開始做噶啦。拖到03年，大家發頭先講咗咩事啦？去到而家回歸25年都冇做到，咁其實係違背咗一個承諾嘅，因為嗰個係一個憲制責任嚟嘅，香港係冇做到嘅。嗱，而基本廿三條咧，遠遠多過我哋頭先講嗰四條國安法嘅罪行嘅。廿三條講咩？好短嘅啫。香港特區政府應該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啦、分裂國家啦、煽動暴亂啦、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啦、竊取國家機密啦，同埋禁止外國嘅政團喺香港活動，或者禁止香港嘅政團同外國嘅政團有聯繫。七個行為嘅，廿三條有七個行為，我哋其實只係做咗兩個嘅啫，即係喺呢一個國安法做咗兩個。而正正阿周 Sir 頭先提到咧，就係竊取國家機密咧，廿三條係有責任去做嘅。而我啱啱今日聽新聞咧，即係保安局局長都話，佢都已經做緊條草案㗎啦。咁就會好快，希望可以推到出嚟，去俾我哋討論。嗱，我作為一個法律界嘅人士，我希望佢早啲出嚟嘅。大家可以盡量多啲機會去討論頭先周 Sir 提出嗰個問題。喂，我究竟講一啲國內嘅一啲情況，我會唔會就 觸犯咗23條呢一個法例咧，我明嘅，這個絕對明白。 係咯，譬如國內疫情，因為嗱，你用翻疫情呢件事啊，咁即係疫情，我諗內地嘅情況同我哋都係息息相關啦。嗱，內地有幾多人感染？內地啲人員會唔會嚟到香港？香港啲人上唔上去？咁好。即係如果用香港人嘅常理或者判斷咧，喂，咁我梗係知裏邊咩情況，我先決定我去唔去，或者我接唔接受我親戚落嚟啦。咁我諗呢個係好自然悠然嘅一個理由嚟噶嘛，先、嗯。 我諗當然啦，條法例未有啦，廿三條個具體法例未有啦。但係我諗最重要就係個定義問題啦。咩、叫國家機密先？咁呢個真係好重要嘅，我同意嘅，特別係新聞界。即係如果我新聞界當然就係爆料噶嘛，係咪？咁、會唔會真係講咗一啲嘢而觸犯咗呢條法例咧？咁我諗將來真係立23條法例嘅時候，好重要就係點樣平衡呢一個新聞自由、公眾知情權與國家機密嗰個保安、國家安全嗰因素。 但我覺得咧，咁啊，即係國家機密唔係我同你嘅定義，或者唔係香港嘅定義噶嘛。國家機密梗係國家定義啦。 如果廿三條自行立法就香港立法會可以寫嘅，即係我哋會有個定義俾佢嘅。如果個定義喺香港法院裏邊會用嘅，咁所以那個就所謂 devil's in the details 就係咁解啦，即係那個細節係重要嘅，點樣去立嘅。咁所以大家睇到啦，即係嗰個整體嗰個國家安全咧，其實廿三條有好多係未做嘅。咁、而因為過去嗰幾年，事實上真係發生咗好多社會事件，中央政府覺得唔掂啦，你又唔做廿三條，咁我就幫你頂住條國家安全法先。咁、所以我都希望真係嘅，我哋自己好好地立好我哋嘅廿三條，平衡頭先我講一啲基本人權嘅權益，同一啲國家安全嘅需要。 嗯，不過咁啊，即係我覺得可能好多香港人都話：哎呀，咁究竟你頭先話平衡啫？究竟無論你講嗰個言論自由啊，特別你講緊話嚟緊廿三條嘅對面就可能係新聞自由呢啲位，其實即係。仲會唔會有所保障啊？呢、個我諗係香港人，你知啦，基本法寫到明有新聞自由，有言論自由噶嘛。咁、即係大家嗱講緊阿周常正話都講啦，就係、嗰個恐懼，即係個恐懼就係嚟自可能一啲，當然你話而家未知。咁但係而家嗰個港區國安法本身，亦都有啲嘢大家係你話佢唔睇得清楚條法例好，冇大家市民唔熟書好，但係問題就係嗰個恐懼本身已經形成咗啊嘛。咁呢樣嘢點樣去？令到香港人可以免於恐懼嘅呢一個困境咧，或者困惑。 我諗呢個係正常嘅。正如我一開始呢個節目已經講，人類係好正常嘅，對一啲佢未知嘅嘢咧係有恐懼，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咁所以多做解釋啦，我頭先講咗啦，多啲案例會好啲。但我再都想強調多一點咧，喺國安法裏邊嘅第四條同第五條咧，佢係將兩條嘅國際人權公約咧寫明咗喺度嘅，即係國安法。當雖然是中央幫我哋人大幫我哋立，但係佢係寫得清楚嘅，所有國際人權公約在香港適應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亦都有一條叫人權法條例，佢嘅保障仍然係喺度嘅。咁所以佢唔係寫咗落去就算嘅。喺香港嘅法院咧，香港嘅法官其實係要考慮呢一啲保障人權嘅因素嘅。 嗯。周 Sir， 咁啊，即係當然啦。頭先都講埋就啊，基本法廿三條呢兩日你見到喺報章啊、新聞裏面都有關呢啲嘅消息都出現咗啦，開始咁樣。咁下屆嘅政府點樣做呢？我諗大家要拭目以待咧，周 Sir 嘛。 唔係，我諗最簡單啦。我自己做老師，梗係學習型嘅人㗎啦。咁、唯有 keep 住睇下最新發展，同埋睇下點樣即係嗱保障自己啦，或者保障身邊嘅人啦，我覺得呢個都緊要嘅。咁啊 ，Tony 啊，保障下我，記住啊。 我得㗎啦，周 Sir 你不嬲都係個孟正啦、啊、大家都明白，周 Sir 都係即係應該知道邊啲嘢咧，特別你係教育界嘅一份子嘛。咁即係邊啲嘢應該係要話俾年輕人聽，話俾身邊嘅朋友聽，咁大家都明白嘅。CM 有咩補充啊？ 我諗去到最後都係嗰句啦，即係就第一，條法例就已經喺度噶啦。咁你中唔中意都好咧，都係要遵守噶啦，因為係嚴重罪行嚟嘅。如果你犯咗法，第二咧就真係花少少時間去理解一下啦。今日就俾咗一個初階大家啦，大家花少少時間啦。第三，我想講就係特別我哋法律工作者又好啦，傳媒人也好啦，亦都唔好自己嚇自己，即係唔好真係頭先。讲个寒蝉效应，我哋守法之余咧，我哋记住我哋有言论自由嘅，我哋系有新闻自由嘅，有集会自由嘅。虽然而家疫情原因，我哋唔可以集会，我希望我哋将来系有集会嘅。 明白，好，今晚就即系嚟到呢度啦。提一提先，星期日咧就朝早10點。 軍事與戰爭啊，有馬鼎盛、岑日飛同埋馮天樂咁啊，結束我哋今晚星期五嘅廣東廣西，送五個字俾大家，只想你會意，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夜静的灯火照样感觉美丽，浪漫是月半暗淡，却星流如飞。只想找不到终止，人完全不知所以，遇集热爱操持，求再度表示。独站在夜深街角，幻性地感染冷漠，无人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跌破的梦魇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回忆。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你，自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能明白我想带着泪而狂歌，跌破的梦魇仍残留一堆一堆讽刺，唯愿你看见，请你回忆。爱你爱你，你不用怀疑，情感透支。你叫我暗里失你，自有意没意。怎么始终讲不出心中所思？不知所以，只想你回忆。 世界太冷，你也极冷淡。仍不